喜喜庆 ，urgun urgun urgun urgun urgun， 降 ，misun misun misun misun， 去哪 ？ganambi ganambi ganambi ganambi， 装 ，tebumbi tebumbi tebumbi。特布米，特布米，休息，特耶米，特耶米，特耶米，特耶米，饱，吃饱饭了的饱，饿宾米，饿宾米，饿宾米，饿宾米，饿宾米，用使用，拜塔兰米，拜塔兰米，拜塔兰米，拜塔兰米。拜他烂面，裤子，发裤里，发裤里，发裤里，发裤里，发裤里，帽子，马哈拉，马哈拉，马哈拉，马哈拉，马哈拉，我的东西，米宁啊，米宁啊，米宁啊，米宁啊，米宁啊。你的东西，西宁啊，西宁啊，西宁啊，西宁啊，旧的，佛，佛，佛，佛，冬天，托里，托里，托里，托里，托里，白天，伊能耶，伊能耶，伊能耶。伊能耶，今天厄能耶，厄能耶，厄能耶，厄能耶，你们的错宁啊，错宁啊，错宁啊，错宁啊，告诉阿兰别，阿兰别，阿兰别，阿兰别，阿兰别，穿戴。俄图米，俄图米，俄图米，俄图米。衣服，俄图库，俄图库，俄图库，俄图库，俄图库。等待，阿连米，阿连米，阿连米，阿连米，阿连米。会见，见面儿，阿参米，阿参米。阿参别，阿参别，阿参别，记住，阿真别，阿真别，阿真别，阿真别，阿真别，草，奥尔霍，奥尔霍，奥尔霍，奥尔霍，奥尔霍，石头，窝赫，窝赫，窝赫，窝赫，窝赫。朋友，孤楚，孤楚，孤楚，孤楚，孤楚。远，高肉，高肉，高肉，高肉，高肉。近，憨且，憨且，憨且，憨且，憨且，憨且。中间，对林吧，对林吧，对林吧，对林吧。杜林巴，杜林巴，杜林巴，杜林巴。